台。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嗨，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依然是陪伴你左右的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哎呀，月圆人团圆啊！ 是的，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今天脸也显得很圆。 哎，是是是，不仅是我的脸显得圆，大家这吃了两天，脸都显得圆。 是怎么着？昨天晚上应该是饱餐一顿。 哎，这个脸圆的朋友，大家今天都很有缘 哦。好嘞，和我很投缘。 哎，是是是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我们在这儿真心的祝愿所有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听友们中秋节快乐。 嗯，今天就是8月15了，所以今天晚上一定是和家人团圆的时刻。 对对对。 然后吃着月饼，赏着月亮。 对，不过俗话说得好，人说15的月亮16圆。 嗯， 今年这是16了啊，这个15的月亮15圆。 对，嗯。就是其实这种现象已经不是说头一回发生了，就是近3年的情况好像都是这样的。 对， 15的月亮15圆。 对， 但是据说今天早上的那个早上8点钟的时候是月亮最圆的时候。 早上8点到哪儿看月亮去呢？ 没有办法看， 在朋友圈里看啊。不过呢，专家其实又说了啊，今天晚上虽然离这个月亮最圆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但是如果靠肉眼其实是很难去看出区别的。 对， 中央气象台的全国中秋赏月地图显示，今晚全国大部分地区云量比较少，有利于大家去赏月。 朋友们，我们晒图大赛准备开始了，联络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希望你把往年你拍摄的最美的月亮发送过来。 是的，稍后在6点钟我们的月光音乐会也会浪漫上演哦。 周围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心里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 有些忧伤， 今天变得不一样， 在天上 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误会一场， 他们今天要唱啊，弄得我都忍不住也想跟着唱几句了。哎 呀， 刚才已经悄悄的跟唱了一下、啊、 嗯，这首歌、哎、来自 David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哎，我跟你说，中秋佳节这个在古代呢，哎，也是很多这个文人墨客啊，常常用诗啊、嗯、用歌去赞颂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或者是一个季节。 对的 啊，这个节日。 嗯， 而且尤其呢，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古人也会通宵达旦啊、 哦、 这个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这个一起来庆祝、啊、一起来团圆。 嗯， 所以到今天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到现在可能我们有一些事情改变，那有些事情就被很好的传承了下来，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对对对、嗯、我相信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是有在异乡去度过这一天、 嗯、 然后可能是一个人今天晚上就是分享自己和自己分享一个月饼， 对， 然后看着那一轮明月，没关系，有我们陪着你呢。 是的是的是的、嗯、古人以诗以歌，我们今天同样也有歌啊。 对，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中秋节晚上啊，从这个18点啊，就是六点钟，晚上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就要浪漫上演了。 其中你会看到郁可唯、飞儿乐团，还有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等真情现场，你要不要来一首？ 我刚才就已经先秀了一下啊。 哦， 有机会一定要合唱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哎，总之大家一起过了这个温暖的幸福的中秋之夜。 嗯嗯，这场网络和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音乐大会呢，将会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全程呈现。 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的有关于明月的，有关于中秋的歌曲。 嗯，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先坐在车厢里见天见地见自己、 哎、 送给刚刚回京的朋友们，愿王菲。 在山水之间， 那么不准备，那么不打呀， 在佛塔之间， 那么打嘛，那么送给呀， 在聚散之间， 那么不悲，那么不打呀，那么不打呀， 在你我之间， 那么打嘛呀，那么松开呀。 这首歌要送给刚刚领略过祖国大好河山的朋友们。 是的， 在路上一定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 平稳的心。 对，因为可能今天返程的高速稍显拥堵。 我以为你说的是大家的体重啊，平稳平稳而有序的上升啊。好，这两天吃的不少啊，但是我觉得月饼呢今天晚上也不必多吃。毕竟呢还是热量比较高的。我觉得可以意思的吃一块两块的， 对， 其实就还好吧。 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好运好运，今天一定能吃到五仁月饼。哈，五仁 经典。 对，但是就很多年前我们好像做过一个话题，就说论你不喜欢吃那些馅儿，其中五仁就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但是又是每一年的常，就是大家也会不能不吃的一个馅儿。 对， 因为你一定会吃到。 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个馅儿，就是我去年感受到的， 请讲。 榴莲味的月饼， 你走开好吗？ 真的很好吃。 就是我尽管现在面前没有这个月饼，但是我都已经好像闻到那个味儿了。 没那个什么联合某一个榴莲的品牌出的榴莲月饼， 别再跟我提什么榴莲馅儿、什么螺蛳粉馅儿什么之类的、臭豆腐馅儿的，何必呢？中秋佳节的，咱们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好嘞，我们对自己好的方式就用一首歌来安慰一下自己。 是的，我们刚才这个刚放了王菲的一首歌，它应该也是各大中秋晚会的这个常常的这个座上客。因为太多的中秋歌曲了。不仅仅有刚才你这首很适合的愿，但愿人长久，对吧？还有当时的月亮， 对对对， 今天我们都有可能会听到啊。 是。 另外，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首歌是，真的是中秋主题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其实中秋节除了赏月，也是思念的化身。 对，不管是身在何方，抬头共看一轮明月，寄托着相同的思念。所以这一次，歌手周深今天又推出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叫做《若思念便思念》。 今天测评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是这个河南卫视的这个中秋晚会的主题曲。 对， 哎呀，眷恋与期盼永远在你我心间，紧握相守的诺言是牵绊还是执念呢？你不觉得今天我很有诗性吗？感觉酸酸的啊。 对对对 对，我们在听歌同时其实真的要期待一下这个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夜，也是我今天晚上很期待的一个重头戏。 是，待会儿可以回来聊一聊我们的期待。接下来我们先来测评这首歌，来自周深， 若思念便思念。 今天的这首歌你会给出几颗星？ 剪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宇宙也渐远，人在灯下山南，想起那是方言，谁又在谁心间，在被编织等一只客家船，龙门山听到燕归，心间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也并不遥远，风起你知道我在期盼，期盼你回到身边，想见。 轩，若思念便思念，这首歌你会打几分呢？欢迎把你的评分发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在合适的情形下，或者说在今天的此情此景，应该给出五星。对呀、啊， 对，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时候呢也可能是心里的一个遗憾。 对， 但是恰恰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遗憾，才让我们心里有这样子的愿景。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会出现在今天晚上河南卫视2021中秋奇妙游晚会当中的。 是的， 秋望月思远的主题歌。 哎，你知道今年这个奇妙游会继续啊、这个随手又甩了一个王炸，就节目各种啊、微电影啊，就要包括这个 MV 的形式贯穿。 对， 然后又是那种像唐朝少女的开头，讲述中秋之夜穿越各个时空。然后呢，据说啊，这位开篇的唐朝少女的父母是兰溪和张小龙演的。 哇， 就如果你喜欢甄嬛传，你会觉得说那个意难平被治愈了。 对、所以这两天已经看他们冲上热搜了。节目当中也会采用非常震撼的视觉形象，推出两张非常响亮的文化名片，其中一张就是少林功夫和去年世界申遗成功的太极拳。 好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啊。而我们今天主要是对这首歌进行测评，你会给几颗星呢？我刚才已经给出我的星级5颗星。 那我论我自己个人感受吧， 说， 就是我特别喜欢周深的声音，这首歌给4颗星， 哇，也算是一个相对不错的评分了， 所以接下来时间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会给出几颗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联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我们 FM974进行了一个首播了，我觉得同样特别适合在中秋佳节，或者我们也迎接国庆节的时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平凡的万家灯火，流淌的人间星河。这首歌呢是唱作人屈子谦用他自己的创作去勾勒听者心中长明的灯火。 对，索尼音乐和国内新锐国风音乐厂牌叫万物和声携手共制的，和大家一起来看很温暖的万家灯火。 这两首歌其实有些气质是比较相近的，都是你听歌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人间场景啊，就是灯火已经被点亮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里面的温馨的那样子一个灯火相守的样子。 我们只手点亮片烛与火，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向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湖泊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降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坠落。只手点亮片烛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笑眼里来生是你，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便是舍死契阔。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便是重逢时刻。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降落，万重离合，时间在我两双手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相握。 彭问的那首歌啊，我就觉得真的是爱人相守，亲人在侧的感觉。 对，就是经历了多少的波澜壮阔，才换来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万家灯火。 是 我们此时此刻在中秋佳节，不仅仅是说要祝福，还有很多的思念。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稍后我们就要进行的月光音乐会哈。当然我们娱乐综合台最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其实也是要让大家一起跟我们在秋日的啊这样一个傍晚感受音乐。 对，快来加入到我们这一场复古的音乐邂逅。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了落日复古音乐派对，时间就是在9月25号的下午15:30。地点呢是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 对，就是下个星期六，是吧？然后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以及 FM974，即刻报名。说到这个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啊，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的加塞儿啊，还有这个道路施工各种复杂的场景， 对， 助力行车安全。 据说补贴后的售价是15.79到22.39万元，更有很多项的购车权益等着大家来拿，所以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这首歌一定是在现场会链接大家情感的一首歌， 因为它现场有一个那个一大片草地嘛。 对对对对，而且特别适合在草原来聆听啊。Link嗨乐团的这首歌， 虽然我们没有去草原，但是有那个草原落日的感觉。 对， 所以大家赶紧来报名吧，现在可以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974醉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赶紧扫描二维码参与报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界为我旋转 I don't care 使用时空都秒断 I don't care 月光为我分两半 I don't care 月亮下跳舞吧 I don't care I, I, oh, oh, yeah, yeah.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像在讲一个很浪漫的童话故事。 是 从前从前有一个月亮，城市醒来的时候它藏在天边， 哎， 世界睡下的时候它独自醒着，但是今天这个月亮它一定不会孤单。 你这个刚才的讲法你就是月亮上那只兔子你知道吗？ 蹦来蹦去的是吧？ 对，还得蹦着说啊。 因为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一群人在欣赏着它的美，而且它今天晚上会接收到无数个订单。 对，中秋佳节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寓意啊，比如说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角度啊。那当然今天其实对于我们音乐广播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音乐用歌曲来去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佳节啊。 对，每当月圆之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在家里面想着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人，然后这个城市呢也可能是你儿时的一个故乡，或者说你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最终和他 say goodbye 的一个地方。 哎，所以说我说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主题的设定嘛，就是我们虽然说是月光下的祝福，稍后有月光音乐会，其实也请大家可以顺便想想自己的故事，你们看月亮的故事，陪你们一起看月亮的人啊，等等等等，讲一个有关于圆的故事啊。今天可能会在我们的月光音乐会呢贯穿整个的话题线索啊。 圆，哦，突然让我想到有一本这个 脸圆， 脸圆，那不是说你吗？ 月饼啊， 圆有一个漫画书叫《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我是分享过， 我不记得了。 就是它是一个小三角，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磨去自己身上的很多棱角，然后就是把自己磨的遇到了另外一个很大的圆，他们俩在一起之后发现好像互相还挺就是融合的。 你再讲下去我就要疯了。 好嘞，如果看过这本漫画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今天我们喜欢圆的啊，圆圆的月亮啊，团圆的人们， 月饼，圆圆的眼睛，还有圆圆的白洁啊。 你是今天是对我这个脸啊非常的关注啊， 非常， 哎，再加上你这个圆圆的眼镜儿。 好嘞，我思念的城市来自许巍， 并且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归途当中的人们注意交通安全，跟我们共度音乐中的佳节吧。 曾经给我快乐，也给我创伤。曾经给我希望，也给我绝望。我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感觉这里遥远的忧伤。我的幻想， 掉你那沉重的忧伤。 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会有一座城池，然后让自己曾经刻骨铭心过，然后在那儿发生了一幕一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嗯， 啊， 对，是这样的。 这首《我思念的城市》， 嗯， 至少说，不论说提到自己的故乡，或者生活在这个北京这座很大的城市当中，我们时刻都是在迎接着就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万家灯火。 是的， 嗯， 无论你是在这样的，哎，今天尤其是天气不错的这个夜晚， 嗯， 可以和心爱的人或者和家人一起赏月， 嗯， 啊，还是偶尔遇到这个刮风的天气的时候，这个头发被风吹散， 嗯， 啊，但是呢，心中的那一团灯火却是永不熄灭的。 对对对对，那可惜了。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然后老白在上直播之前精心给自己做了一个头发，被耳机给压塌了。 说塌就塌，我这个我待会儿不行，我得抓一下了。 对对对对对， 毕竟我是今天也要最后还要出镜的人。 是是是是，啊，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刚才这张图片呢是我们俩 生图， 生图， 嗯， 而今天我们俩都没有化妆， 就是奔着互相就是一定要毁对方的心，是呗？ 对对对，毁掉对方， 啊，就是一定要在月圆之夜露出自己的本来的面目。 狼人， 好了，这个真的是好朋友，我们不知道那天晚上会不会有机会一起玩狼人杀，但是会有美好的音乐，所以说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秋意浓，落日美，我们的复古音乐的邂逅和派对， 嗯， 就是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的落日复古音乐派对。最近呢，特别多的朋友都来咨询啊，就是哎，到底怎么才能够参加？一定要听好了时间地点， 嗯， 然后赶紧报名。 嗯，9月25号的下午15:30，地点呢就是在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听到有没有气势恢宏？ 哎，我跟你说，那儿特别美， 嗯， 就是那一大片草地，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堡。 啊，所以明天我们的推送会推送相关的这些图片，和大家来一饱眼福。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和974王牌即刻报名吧。 嗯，小鹏 P5 双极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包括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的售价是15.79到22.39万元。更有很多项的购车券益等着大家来拿，详情可以关注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想来报名简直不能再简单了啊， 嗯， 就直接回复两个字朋友，好朋友那个朋友啊，直接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就可以啦。 对，因为是复古音乐派对，所以今天我特别选择了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今天也适合当天，来自上海入侵计划。 Gotta get up, get out. 刚才说你不喜欢吃的五仁的五仁馅的月饼、 啊、 很多人都特喜欢。 对， 就是你有一段时间会很排斥，觉得这个味儿实在是啊，从小吃嘛、 嗯、 啊，但是现在就有些人都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最近就迷上它了。 哦，真的、啊、 嗯， 就是我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再去跟他接触接触。 哎，我跟你说， 我和他灵魂没有产生一个链接，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北方地区啊。 嗯， 对吧，你是不是对那个鲜肉的月饼没有什么抵抗力？ 哦， 就是我那有段时间就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吃他们做的那种，就是就那种鲜肉月饼、 嗯、 我觉得太好吃了。 对呀、啊，就什么东西裹着肉不香呢？ 合着咱就不是吃月饼是吧？ 我是一个肉 食 动物，所以大家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晚上你准备品尝什么味儿的月饼呢？ 这个话题每年说一次、 嗯、 但是今天可以一边聊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 是的，联络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朋友、 嗯、 然后我们相约到下一个周六是吧， 对， 一起分享落日音乐派对。 哇，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多多报名。我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开始报名了。 是的，因为现场老白会唱歌吧？ 据说艾克还要弹唱呢。 哦， 啊，而且他特别准备了一把吉他。 所以这两个都是实锤，对吗？ 当然，当然，当然。 嗯、可以。那你要唱什么歌呢？ 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 Happy Birthday， 好吧？两只老虎。 好。 哎，祝个兴。今天其实会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手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嗯，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就是今晚啊，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 对， 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啊 FM974 融媒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叫浪漫上演了。 对，其中你会看到郁可唯、飞儿乐团，还有周慧、姚琛、耿思涵、麦麦等为大家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嗯，这次其实是一个就是网络和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音乐会， 嗯， 就是双直播间的玩法啊。 对，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啊新建成的一个我们的融媒体的直播间、 嗯、 啊，待会儿就可以在6点钟之后看到了。 对， 啊，这个在这个现场呢是由麦麦和小丹来主持的啊。 嗯，当然我们974直播间的现场是由韩丽和白姐主持。哎呦，嗯、你们俩搭我还真没听过。 呵，我们跨年的时候你干嘛了？ 我可能 哎呦就忙得没顾上呗， 在家正看晚会呢。 哎，看晚会不看我们是吧？ 不，今天晚上绝对看你们。 甩你十颗五仁馅的愿。我跟你说，今天其实这个音乐会啊、很多都要直播。 对， 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 嗯、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 对，还有京津冀之声 FM1006， 还有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 啊。当然还有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这个手机的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的直播。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从脸庞吹过，孩子们嬉笑追逐，他们的过失感到快乐，永和宫的月亮让我把自己遗忘、啊、永和宫的月亮让我把世界遗忘。

打 call， 哎， 收音机前为大家打 call， 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啊，通过自己的认真的工作，积极支持配合我们。 我先撤了啊，我这马上过节去了。 哎呀，什么 太开心？ 过什么节？在办公室过节，这不是更开心吗？明月当空照啊，这边有一这么努力的人，一定会感动这个我们所有的人的。 对对对对，我希望就是坐在车里，这你们的声音能够伴随我一路回家。就像昨天晚上，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回家，然后看到那个天边的颜色变得非常的美，然后是由粉色慢慢变到橘黄色，最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变成深棕色了，然后整个城市就呈现出那种剪影的效果。 你就是变相的告诉我们，你有时间观察今天晚上的月亮呗。 今天天气这么好，别浪费了。 我们一起赏月好了，好吗？ 晚雨一夜。青木雨光伴清风，月色更朦胧，倒影忽从他面容，哎，悠悠心影影踪，点点相思依旧，月色似诗勾人梦， 月色似勾人梦， 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